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94集，雪催。 沈泽川把眉心捏得微微泛红，他在主位上坐得有些头昏脑胀，隔间噼啪的算盘声就没停过，那都是从河州和绝西商铺里拨过来的伙计，专门伺候账簿。近几日天冷，树家里边烧的都是炭盆，人又挤得多，连续待上几个时辰，闷得要命。 战事紧要，给各州的军费就不要削减了。从去年行商们的税银里拨。 开春前是道坎，只要熬过这三个月，雪化了自然有所好转。 姚文宇稍作安慰。 行商们从沪市这边倒给永仪港的糙茶也走得很好，今年可以适当的增加商税。 绝西的铜矿要继续做，就得跟绝西布政司打交道。 沈泽川折扇转动，拨开手边上割凉了的茶。 今年开春以后还能不能这么顺利，得看去都是个什么意思。 江青山坐镇绝西，境内生意往来他最门清，如果去都勒令他掐掉这条贯穿西北的茶道，那对于磁州确实是种打击。孔林抚膝， 往好里想，也算是瑞雪兆丰年。 对于我们三州而言确实如此，但是樊登两州的百姓就遭了殃。 沈泽川这段日子惦记着樊州， 一往年前把两州粮仓占为己有，没下雪前就饿死了不少人，我为此事辗转反侧。 我们二月要对端州用兵，樊登两州最好就在现在解决。 磁州守备军只有20000人，结合端州也就30000人，他们二月要面对端州的边杀骑兵，再分出精力对付翼王，磁州防御就会空虚，到时候如果八大营从丹城摸过来，那就真的分身乏术了。姚文宇拨着茶沫， 眼下取樊州也是个时机。翼王这样贪得无厌，境内百姓早已怨声载道，他做不长久。不如先由我们发出檄文。 磁州如今与南北战场达成协议，与年前的剿匪情况不同。我们这次先发檄文，翼王若是不肯投降，执意要打，那就给去都留下了可以出兵的理由。 孔领不太赞同，他一向以稳为主。 程峰先生说的在理，但是年前府军已立，如今再和去都维持表面安稳也没有益处了。 姚文玉这口茶没喝到口中，他看向沈泽川， 依我之见，去都现在即便有了理由也不敢出兵。 孔领仍然认为不妥，他说， 如果在此刻坐实了谋反的罪名，今年绝西的生意就势必会受到影响。别的不谈，若是江青山借此强行查封西家铜矿，那岂不是得不偿失？夫君，就我拙见，悄无声息地出兵樊州当为上策。 姚文玉再道， 夫君占据中国已是不可扭转的趋势，就算没有这纸檄文，江青山也会想办法封查西家铜矿。 他们意见相左，各执一词。沈泽川折扇扣在指尖，片刻后说， 沈威，起草檄文吧。 他们在书斋内谈了一宿，这会儿看着事情都安排得差不多了，费胜就换人上早饭，大家就这么随意的用过，赶着时间回去休息，晚上就要继续详谈出兵的安排。孔林起身时见姚文玉要出门，便侧身替他掀了帘子。姚文玉俯身行礼，乔天涯便入内推着人走了。待到都散完了，周贵沿着廊子一路小跑，气喘吁吁地追上孔领。周贵一手扶着胸口，一手前探，喊着， 哎呦，程峰，程峰。 孔领驻步等着他， 你有事就早叫我嘛，这廊子里滑得很，要是不留神给摔了，伤筋动骨100天。 周贵平复着喘息，摆手感慨道， 前年还能沿着田头跑几里，今年是真的不行了，这还真是风雪催人老啊。 追得这样紧？ 孔领围紧风铃， 挡着凌风。 为适才的事情而来。 哎，我与你好些日子没赏雪了。近来夫人看得严，成日都在府里看孙子，今日正好嘛。 周贵欲盖弥彰，孔领电叹愁道： 你还是不要学着旁人那般遮遮掩掩了。 他缩起手避着风继续说： 不必劝我，我意见不改。 周贵只好说： 倒是不要因此和袁卓留下了芥蒂。 你当我孔成风什么年纪？ 孔领跟他并肩走。 袁卓能直言不讳，就是心中无愧，政见相左在所难免，应声附和才是大忌。我明白，袁卓明白，府君既然没有寻我们私谈，就是态度了。 周贵因为高仲雄那件事苛责自己，如今行事总要问过沈泽川，不再擅自决定。近来商谈公务，也让帐内幕僚不要自鸣得意，担心他们再与姚文玉起摩擦。周贵看庭院里枯柳折枝，被风吹得跌在雪地里，刮到了墙角。他缓回气，有些沮丧地说： 我就是怕生分。 水清则无鱼。 孔领抬手拂掉白鬓的雪屑，敛了些神色，认真地说： 天下衙门哪能真的清澈见底？你也在慈州做了那么些年的州府，知道不仅往上复杂，往下也同样复杂。贪污受贿这种事，杀不尽也杀不完。你前几年已经管得很好了，府君不明白吗？府君从头到尾就没有迁怒过你，杀了那两个幕僚也是给你提个醒，不是警告你。你最近这样小心谨慎，反倒容易让府君记着这件事。 欲下难，奉上也难。周贵走几步怅然道： 我岳丈当初不肯保举我入都，也是算定我不是那块料。有些事情啊，我没个分寸，紧了松了都靠摸索，这事儿太难了。 你既然没做亏心事，何必这样惶恐？ 孔领稍稍摇头： 也不要再刻意谦让袁卓了，都是七窍玲珑心，你这点心思哪能瞒过他的眼？时间一久，那才是真的生分了。 沈泽川回宅子时风正盛，费胜横着臂架着伞给他挡，那长衣还是被吹得在风里翻动。费胜背着风说： 主子，咱们也换个轿子吧。 沈泽川被风吹得几乎睁不开眼，冻得耳尖红，他道： 就这么几步路，哪用得着坐轿子？ 可是冷啊。费胜担心就这么几步路让沈泽川再染了风寒，近几日里外都小心，庭院内连廊子都挂了厚重的垂帘，侍奉的人进出把帘底压得死，里边地笼一直烧着，格外谨慎。好不容易进了大门，耳房里等着的丁桃马上跳了出来，带着立雄像堵墙似的横在沈泽川身前。沈泽川在那缓慢的挪动里头疼地说： 别等了，赶紧走吧，楚这吹的都是过堂风，要不了片刻就该倒了。 丁桃这段时间又长高了。 哎，公子吩咐得挡严，漏风就抽我。 他拍了把立雄，逆着风喊： 大雄走快点。 等沈泽川终于到了廊子里，系着的长衣都被雪浸透了，捂得脖梗湿漉漉的不舒服，他抬手解掉了。费胜慌不迭地接了，招呼侍女拿去晾，还要给沈泽川披新长衣。沈泽川头也不回地往前走。费胜在敦州得了招募新人的差事，心里头乐开花了，回来见着乔天涯也看哪儿哪儿顺眼。沈泽川住在离北那段时间，他就在家里跟着纪刚，边琢磨纪家权边听纪刚的话，等沈泽川回来了就像是老妈子似的，力求把沈泽川照顾得无微不至。侯爷现在要跑战场吗？费胜跟在沈德川后边想，府君不生病，侯爷也高兴，回头就不会再给他脸色瞧，大家日后做了一家人，他也不能总是不入萧池野的眼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